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你好，我是白安。 将神秘的大道，这个是一个普通的城市，拥有繁忙的街道，但是就在这个城市里面，有一条路被称为幽灵大道，因为自从一次可怕的交通意外之后，它就成为一个阴森恐怖的地方。那次的事故发生在一个星期五的深夜，半夜2:59，一架大型的货柜车和一部休旅车就在那个时间点相撞，造成一场可怕的死亡车祸。这次的事故导致休旅车的司机死亡。就在那次车祸之后，每当星期五的深夜2:59来临的时候，车祸就会在同一个地点同一时间发生，而每次都会有人死亡。警方都束手无策，没办法解释这个可怕的现象。他们找了很多的专家进行了无数次的调查，但是都没有发现任何物理原因或者犯罪行为可以解释这个不可思议的事件。所有人都开始避开这条大道，视之为诡异的地方，边个都不愿意在深夜的时分靠近。第二章，寻求驱鬼师的帮助。有一位警察名叫阿仁，他曾经听讲过有一个神秘的驱鬼师是有能力去处理这些超自然事件的。阿仁决定就去找他，希望他可以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驱鬼师的法号叫灭缘，是一位年长的女性，经验丰富，拥有深厚的驱鬼知识。阿仁告诉他知关于幽灵大道的可怕事件，以及每次车祸发生的时间。灭缘同意前往现场，他认为应该是有邪恶的力量在那里作怪。当他同阿仁来到幽灵大道的时候，他发现大道旁边站着一个女性，而这位女性还抱住一个 BB。 阿仁同灭缘就行近那位女性，那位女性叫敏儿。敏儿告诉他们知，她和 BB 就是那次致命车祸的幸存者，而她丈夫就是那个司机。她经常抱着 BB 来到这里，因为她感觉到自己的丈夫还在附近某个地方，没办法得到解脱。她相信只要她坚持等待，她丈夫一定会回到她身边。灭缘深感同情，她和阿仁决定留在这条大道上面，等到深夜的2:59。她们看到有一个没了半边面的幽灵，她在路上试图截停每一架经过的车，怨灵的目光充满了哀求和绝望。第三章，怨灵的故事。灭缘阻止怨灵去截停路上的车，怨灵解释说他不是故意引发车祸的，而是因为死后的怨气太过沉重，没办法得到解脱。每当星期五深夜2:59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在路上， 想坐车回家，但是因为怨气太重，每次当他坐上那部车的时候，部车就会发生车祸，而自己亦都冇办法翻屋企。月宁高苏灭完，佢好想翻屋企，好想见佢嘅太太敏仪，同埋佢啱啱出世嘅 B B。第四章救赎的时刻，阿仁带住敏仪同 B B 去见月宁，敏仪劝月宁放低一起去投胎，灭缘亦都在这个时候施法，慢慢地减轻了怨灵的怨气，令他变得更加平静。怨灵和敏仪和 BB 作出最后的告别，然后慢慢消失，不再出现在这条大道上面。敏仪亦都放低了，她知道她丈夫的灵魂终于可以找到回家的路。敏仪向灭缘和阿仁表示由衷的感谢，然后就离开这个地方，不再被过去的阴影困扰。那次之后，幽灵大道再没有发生车祸，她似乎已经恢复平静，回复正常。警方亦都冇再接到任何喺嗰条大道上边发生交通意外嘅投报。阿仁同灭缘嘅合作，为呢个城市带嚟一丝嘅安宁，令所有人唔再害怕嗰条大道。但系故事仲未结束噶，因为灭缘知道。一个怨灵已经解脱，但是还有其他因为车祸而死亡的幽灵还一直徘徊在同一条大道上面。 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我是周慧。